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前不久在用户平均年龄只有17岁的弹幕网站引来观剧热潮。纪录片讲述了一群故宫文物修复工作者的故事，他们貌似普通，身怀绝技，因为专业和认真收获了一大批拥趸。如果说故宫的文物修复工作者是居于庙堂，那么在琉璃厂和文物打交道的师傅则是身处江湖。 琉璃厂说那个明版的《史记》， 写着《史记》119页是吧？ 119回页码一般都在这儿。 在这些师傅当中，有一群人专门辽旧修补古书，病入膏肓的古籍经过他们的妙手起死回生，这些人被称为古书医生。走进琉璃厂中国书店的大门，街市的喧嚣渐渐褪去，一股静谧书香扑面而来。上楼，沿着蜿蜒的过道奔南走，眼前出现了几间简陋的工作室，毛笔、刷子、泛黄的书叶杂乱地散落在工作台上，几位古书医生正在动手医治古籍。今年52岁的汪学军面前摆着一本明代出版的史记。 这是一整套史记其中的一册，按照这个书我们修的时候它是16册，修完了以后将来按我们的方式做金镶玉，它现在就有点你看就显厚，我们再做上金镶玉，它这书还要分本。好多书籍往往就是当初的册数跟修复完以后的册数就不一样。 什么是金镶玉呢？王学军拿起一册已经修好平整如新的古书说，金镶玉是修复古籍常用的一种方式，在书页之中放入一张宣纸，四角用浆糊轻点，让宣纸长度宽于书页，如同给古籍书页镶上一道金边。 经过修补粘接六口，你像这个书还要给它接出来，因为它的后背小了， 上下左右都接出边了， 都给它接出来， 就每页都会重新夹上一层纸是吗？这是意思， 这种纸给它夹在中间，完了给它垫平了。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就叫穿袍装，就等于穿了一件衣服似的， 穿了一件衣服， 穿袍装。 明代周家胄所传《装潢志》中记载，前代书画传立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严衣，衣善则随手而起，衣不善则随迹而毕。他说的是历经岁月饱经沧桑的书籍，破损往往不可避免，有的被虫吃鼠咬，有的受潮糟朽，有的断线脱皮，这就需要修书师傅根据不同的损毁程度制定合适的修补方案，让古籍重获生命力。实际上古籍修复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宋代就有了， 这门技艺传承至今，手法变化不大，溜口、补破、换皮、钉线、包角、衬纸、接书背、描栏、画栏等等，几十道工序下来，一招一式都极为考究。 完整的下来的话，五六十个步骤，那是一样样算起来，那是绝对够。我经常三四个小时补一页的都有，有的东西得糟朽了，你这一块你要小心的去对接，完了再刷浆子，真的三四个小时补一篇，对我来说是常有的事儿。一天 一块一块的补，一页一页的修，一天接着一天，转眼就是30多年。时光静静流过，王学军成了资历深厚的老师傅。如今他还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义雅堂古籍修复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那么义雅堂是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古籍修复技艺以他冠名？这背后的故事还得从清代末年说起。义雅堂由店主丁孟松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原址在琉璃厂沙土园，他已经营古书为主，同时装裱修复碑帖、书籍和字画。民国初年，琉璃厂成为北京古旧书店集中之所，义雅堂的装裱技艺在琉璃厂最为盛名。1958年公司合营之后，中国书店合并了包括义雅堂在内的111家私营古旧书店。许多私营古旧书店里擅长古籍装钉、修补技艺的老师傅汇集于此。王学军说， 因为义雅堂他在清代给故宫修过图书，可能义雅堂这个丁孟松他在古籍修复上呢比较有名气，琉璃厂好多人并不见得一个丁孟松就能把整个琉璃厂古籍修复这些个老的师傅们说给代表了，好多人也有比丁孟松修得很好的人。我们借用的义雅堂这个名号是代表我们中国书店，也是代表整个中国的古籍书店。 如今能说出老一辈修书师傅名字记忆特点的人不多了，王学军祖上三代都在琉璃厂，都和古书打交道，从小耳濡目染。但是80后古籍修复师李长红却是半路学艺，来到中国书店工作后，他参加了店里的古籍修复培养计划，这门技艺在他眼里有着不一样的色彩。 学腔啊，其实他一个学期就讲了两点，主要就是可逆性吧。因为他们这些学术 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修完了还能再改，其实很简单。他们那些国外的所谓的这些观点，在中国很早很早以前咱们就在使用了，只不过咱们没有一个特别多的这个理论的东西，而且原来从事这些的主要就是技术工种，他们就是干活，他没有一个说受过一个正统的一个教育。 文物保护的可逆性，这样的说法在汪学军看来过于空洞。汪学军介绍，中国古籍制作向来都是留有余地，这应该是常识，如果不留余地，大半的修复恐怕难以完成。 我们的祖先对于这个书籍所做的这个样式，它不是像现在的印刷是一页双面印，它是一个木板凭借这个刷印上在木板上，中间在对折，这就是一页，所以它要修复的时候从背面可以像这样的感觉， 它是一张纸然后对折变成一页，不是说一张纸两面印， 不是，不是现在 这样子的书。 对对对， 你说现在这种书一页纸双面印，那这怎么修啊？这种书， 那种东西现在 再过100年能修吗？ 没接触到过啊。国外修呢他们也是不好修，他只是在局部做些修补， 只能是咱们中国的这个古书才会有这种装钉的方法，是吧？ 对，所以说我们的祖先发明的这种书籍和这个印刷方式和装帧方式，给后人提供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修复的一个空间。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历史上，修书曾经是一个繁荣的行业，视书如命的文人雅士也大多会学几手装裱修补技术。读书藏书之外，修书也是一种乐趣。鲁迅先生就是一例典范。在鲁迅博物馆里陈列着钢针、砂纸等简单的修书工具，他在日记中也屡次提到去琉璃厂淘书修补古籍的经历。在不少人眼里，那时的修书人既是工匠又是专家，学识未必丰富，却目光如炬，一眼就能辨认书籍的年代和真伪。那时的文人对修书人分外敬重，有着爱屋及乌的惜书之心。时光荏苒，琉璃厂鳞次栉比的古旧书店早已不见了踪影，线装书不会出现在读书人的案头，连纸质书都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古籍修复也随之成了一项冷门的技艺。如今的琉璃厂街头依然人头攒动，却很难再见到视书如命的淘书人。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老的那种，就是比较有怀旧想法这种感觉。 就是古籍上的修复对于普通人来说接触不到，普通百姓家庭说你到哪儿去找这种古画啊，什么古的那书啊。 我不了解，但是能想象，觉得这个工作还是很重要啊，肯定需要人来把它那恢复原貌。不知道这技术失传的话真是也挺可惜的。 中国书店琉璃厂店经理刘义晨介绍，如今自己花钱来修书的人的确不多。 没有多少啊，你以我们这块为例啊，一年差不多有30%。为什么民间的比例不会特别多啊？就是首先您举一最难的例子，现在有古籍的人他这个群体总数量就比较少。第二呢，就是这个古籍啊，它的经济价值跟它的修复价格其实从某种环节上是不完全对等的。你举一最简单的例子，我家里可能有一家谱，市场价格可能就1000块钱，它的修复价格可能需要5000块钱，因为它的修复时间特别长，难度特别大。那么对于您来说呢，您就会考虑了。而且有很多人呢，他对这个古籍认识不到位，比如他的有一部很珍贵的古籍，他并不知道它非常珍贵，他可能就在家里摆着，破损就破损了，他可能不会想到，哎，我去把这部书修一下，把它进行一个保护。 来修书的人少，真正爱书的人更少。王学军在30多年的修书生涯里接触过形形色色的私人藏书家，许多人把修书师傅看作裱糊匠，压低工费，不在乎采取什么修补方式，只要把旧书装饰一新，来日卖个好价钱，这就算是达成目的了。 有的人啊，到我们这儿修书啊，就是为了想把这个书便宜的买来，经过一段修理，给人外观上有个印象。他不是说从保护的上头去修复的，他从外观上有印象，去再进行他的价值体现去变现。 汪学军说，即使藏书人不在乎古籍修复方式，修书人却不能不在乎。不负责任的修补其实是对古籍的破坏，后人想要挽回也无能为力。 是不是经常会有这种古人已经修过一遍，然后您又拿过来这本书继续再做？ 这是我常见的，我经常修这些书。你像有些书，你再把它那修复的东西你接下来一看，那四周有好多字它都是窝的半拉，有些东西呢粘的皱皱巴巴的，那个书不平，它用的酱子又多，那虫子又给吃一遍，又给刻一遍，那可不是就毁了？还有的，他为了这图省事图快，他把这个书裁的都几乎这天头下角都没了，就是一种损坏嘛。长裤改短裤，短裤改裤衩了。 藏书人少，不愿意多花钱；修书人也少，工作费时费力，生意越来越不景气。这就造成了古籍修复的困境。中国书店琉璃厂店经理刘义晨说， 当这个行业有很大市场的时候，大家必然都会去乐于从事这个行业。当这个市场出现萎缩的时候，肯定从业的人数会越来越少。其实我们的古籍修复是不挣钱的，对，因为我们古籍修复的人工和材料这个开支是很高的，然后我们真正能够回来的修复款呢是比较少的。那我们要靠什么来维持我们整个工作室的运作呢？实际上我们是靠书店的这个经营销售来维持的，就是我们拿卖书的钱的利润来补充 通道我们修复。我们要这样做呢，也是为了把这个整个技艺给它传承下去，把一个古籍修复好了，使它能再传承个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的话，这个文化价值是巨大的。 上午的阳光柔和地洒在桌面上，李长虹弯腰俯案，小心翼翼地粘贴着一张古色古香的药方。 这个喷水不会影响这些？ 不会呀，就必须得喷水。 您这是胶吗？涂的这个？ 不是不是，这是酱。 对于古籍修复的现状，李长虹没想那么多。每天面对浩如烟海、脆弱精致的古书，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这是我的工作，我要把它们修复如初。 我觉得挺享受的吧。现在年轻人，像我是80后，我80年的。据我了解，我的一些同学，比如说他们有在政府机关上班的呀，或者是有在那种比如所谓的白领吧。当然咱不管别人是干嘛，我就说我觉着我在这儿挺好的，就每天就是页纸页纸的修，然后给它弄成册，然后成我的作品，我觉得挺好的， 有成就感。 对，特别有成就感。而且好多东西，就是你像这个吧，它再怎么说也100多年了，就是看他们破破烂烂来，然后整整齐齐的就出去了，我觉得很好。 李长虹低头用刷子一点一点刷着台子上的药方，口中也没有停下介绍。 其实说实话，我最开始我觉得我不适合，因为你们觉得我应该是一个挺能说、挺那个外向的一个人。在这儿，我跟你说，我有时候最高记录，我一天啊，从早上进来到下班，我都没说过话，就我一个人，我跟谁说呀？我们颈椎什么都有问题，都有毛病。我前几天晕了，我在家躺着，我一睁眼，我们觉得我们天花板转呀。大夫说我这就是颈椎病，我还以为是我饿的呢。 中国书店古籍修复工作室里挂着几幅照片，其中一幅是一页古书，密密麻麻，满是虫眼儿，像是撒了一把芝麻在上面。这些虫眼儿，王学军一个一个的打了补丁。 那个修了多久？ 那个修了也几个月吧。那是那不是一本，因为那是一套，那一套 王学军说 十来本， 一页虫眼儿修补下来，眼睛都快花了。刚开始修书的时候，性子比较急的他，面对这种情况可能熬不住。但是几十年下来，性子早就磨没了。 我敢说哪修的不好，我会去花心思去把它去改正的。哪怕它都装订好了以后，看着哪儿不好，我再给拆了，重新给它做一遍，给它做好了。这就是我一个态度。 对待古籍要耐心，要尽心。这不仅仅是老师傅们教导的职业伦理，也是汪学军对自己工作意义的理解。 我的耐心就是说，我对得起我修复的每一页书，因为我知道这个书它保存的是文物价值，还有历史上的一些价值，还有它的现代的一些流通上的一些价值。它所代表的东西和保存的东西是我们祖先的一种文化，中国的文化源流长。我要干，我就要对得起它，我不能给他好好聊聊。 汪学军介绍，学修书2-3年即可出师，真正学懂却需要10几年。工序是程式化的，但是怎么给一本生病的书制定最好的疗救方案，却得依靠几十年的经验积累。如今的年轻人还有耐心几十年如一日的钻研一门手艺吗？还有耐心一个虫眼儿一个虫眼儿的给古书打补丁吗？正在从事修书的年轻人们，是一时心热还是真的热爱？他们能坚持下去吗？在修书赔钱的境况下，企业又能养多少修书师傅？能养多少年？这些问题的答案，汪学军不得而知，他没有信心，更左右不了。时值正午，琉璃厂街道车水马龙，熙攘的声音从窗外远远传来，愈发显得古籍修复工作室分外的静谧。阳光透过玻璃打在汪学军伏案对面的墙上，墙上挂了这样一幅书法： 修河随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就是说你的修行和你所做的这一切，就跟我们是修书人，你把每页书认认真真修好了，是没有人能看见的。这个才是修河随无人见。但是你的用心，老天是知道的。 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妙手回春修书人，采访陆遥，播音郭伟，录音合成梁和之，监制李哲勇，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 濮存昕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只有朱旭身上。蓝天也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上回我们讲到，朱旭喜欢的京剧被父亲说成不务正业，他渴望离开父亲的视线，渴望离开约束着他的家。 朱旭终于实现了离开家的愿望，随着哥哥到北京上中学，住在西城的公寓里，离开家，离开父亲严厉的管束，朱旭像一只飞出笼子的小鸟，无时无刻不在雀跃着，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那时北京的京剧和曲艺就像今天的流行歌曲一样，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够听见大人小孩随口哼唱着。朱旭虽然才十几岁，但是可以称作老京剧迷了。他家住在唐山市，很少有名角到那儿去演出，他只能从高亭公司、百代公司出的唱片里听到马连良的《甘露寺》《借东风》等名家名段。到了北京，等于到了京剧圣地，他很少再听留声机唱片了，直接到戏园子听角儿唱了。京剧的戏园子大多数都集中在前门大街一带，他住在西城，路程很远，为省下车钱买戏票，他经常步行到前门，吃不吃饭都无所谓，只要看见名角的演出，疲劳和饥饿都不在话下。虽然京剧并不是由北京土生土长出来的，经徽班进京以后，吸收了汉剧等地方剧种，丰富了他，才在北京生根发展起来。可是人们都认定，要学京剧，要看好的京剧，必须到北京来，那才算是正宗的。北京也确实是好角云集，好戏连台。马连良的《扶风社》虽是朱旭最喜欢的，但是票价太贵了，也只能偶尔听一次。接触越多，他就越来越成了名副其实的戏迷。每逢节假日，他总要去听上一两出好戏，特别是对叶圣章的《傅连城》、尚小云的《荣春社》这种著名的科班戏，比起名角大牌的票价便宜很多， 很适合学生的经济条件。而且这些大牌科班也经常有名角唱，挑大梁的小角都是刚出科的尖子，较着劲儿的唱难度高的戏。也只有他们常上演大戏班不演的老戏。而朱旭又格外的欣赏这些传统老戏，几乎每一出都在他心里生根扎底。只要听一句唱词，看一眼场面，就知道这是哪出戏。朱旭自称是戏篓子。北京的文化生活对朱旭这花季之年的人更有吸引力，他开始对通俗易懂、有着浓厚民族色彩的曲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西单商场是集购物娱乐于一体的地方，也是客流量最大的地方。商场里除了卖服装、食品、烟酒等杂物以外，还有修理手表、留声机、无线电和卖逢年过节妇女带的绢花、绒花、化妆品等。绸缎店、咖啡店、冷饮店也随处可见，非常繁华。商场的旁边是日本人经营的大百货商场，叫高岛屋，这是东京首屈一指的著名商场，都是从日本进口的衣食用品琳琅满目。西单商场也是娱乐场所比较集中的地方，拉上一块大白布做银幕，台下就是一排排大木头的长板凳，四周墙壁用薄板搭成的，也不严实，刮大风的时候它被震动得微微晃动着。大白天的屋顶还漏光，美其名曰电影院。如此简陋的电影院看的人还不少呢，多数都是小学生下了课拎着书包就来看电影了。主要原因是便宜，没有固定放映时间，随到随看，好像观众也不要求知道来龙去脉，进来了碰到演什么就看什么，15分钟看一场，到了15分钟立刻停止放映，场灯就亮起来了，有人拿着柳条编的小箩筐到观众面前收钱，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下面放的电影更精彩哦，下面的电影更精彩，接着看的再交五分，再交五分，不看的请退场。本分的人就掏出五分钱放进那个小笸箩里，不本分的人不愿再掏钱，可是还想继续往下看。往往这时候经营者和观众不是吵嘴就是动手打架，不文明的行为经常出现。什么时候不安定的因素不存在了，交钱的人才能够接着看。这种电影也就是出于好奇偶然光临一下而已。对于朱旭来说，既不连贯又无声的这种演法他也不爱看，没兴趣，这种场所他也不喜欢。真正能够吸引他的是这里的曲艺，在二层楼上那是正规的小剧场，它和无声电影院是不同的等级，观众的层次也不一样，大多是知识阶层的，票价比较贵，在这里唱的都是当红的曲艺界的名角儿，像京韵大鼓、孙淑君、小黑姑娘、梅花大鼓、花小宝、单弦儿、曹宝禄、荣建臣、乐亭大鼓、王佩臣、河南坠子、姚俊英等等，名角儿齐聚在这里。那时管曲艺演出的地方不叫剧场和剧院，叫杂耍园子。为什么叫杂耍园子？因为演出的节目里不单纯是古曲演唱，还有表演飞叉和弹子罐的， 还有踢毽子的、抖空竹、变戏法等等，个个身怀绝技，精彩非凡，多品种、多色调。这些节目都让朱旭入神，使他爱听爱看。比如京韵大鼓的《大西厢》《草船借箭》，乐亭大鼓的《独占花魁》，单弦的《风雨归舟》等曲目的演唱和朴素的表演，多是来自民间的故事、传说、历史经典小说的选编，都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他的演出覆盖面很大，因为通俗易懂，各阶层的观众都有，无形中在一个时代培养出了热爱民族艺术的老少观众。朱旭对相声也很喜爱，知名相声演员常连安就在西单商场里开了一个启明茶社，专演相声。在假期里，他能有半天都坐在茶社里。哪位相声演员擅长说哪一类的相声，哪个新编的或是传统的最好听，朱旭都了如指掌。就是这么熟悉，他仍然是百听不厌。相声的高低之分有两种，一种内容健康，含有高程喜剧或闹剧的成分，不显山不露水，很自然地迸发出火花，显得深沉中有幽默，耐人寻味。抖出这样的响包袱那可不容易，要有思想，有高技巧。另一种相声是非高程的，内容粗俗，低级趣味，打情骂俏的硬逗哏，死噱头，没有幽默感。在茶社园子里演出的多属于高程的一种，但是偶尔也有一两个荤段子。在当时，朱旭并没有想到将来会做一名演员，真做了演员以后，他才感觉到这段生活的宝贵。民族文化、民族艺术给了朱旭许多的营养，也可以说中国的民族艺术哺育了他，使他对于分辨文化艺术的粗细、文野、高低都有着极大的帮助。在表演艺术上，对北京人艺后来所形成的表演学派，他也易于领悟，并且为他的形成贡献了一份微薄的力量。朱旭对于民族文化艺术十分重视，服饰也展示着一个国家的文化特点。他曾说，我随剧院到法国去演出老舍先生的茶馆，大家都穿的西服，我穿的中式小棉袄，大家都笑我土。可是到了法国以后，法国人对我这身土装束十分感兴趣。为什么呀？因为这身衣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唐装，你再怎么洋，哎，也洋不过外国人去呗。朱旭特别热爱中国的瑰宝，这和他这个时期所接受的中国京剧、中国民间文化艺术的影响那是分不开的，甚至作用到了他以后在艺术道路上的发展。虽然如此，朱旭并不排斥外国的文化，他认为外国东西不管是现代的还是过去的，同样有许多精粹，甚至于能为我们所用。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朱旭虽然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戏剧，至于将来能不能做演员，他连想都不敢想，因为他所出生的家庭和当时的社会条件不允许他从事职业演员的工作。三四十年代时，文艺工作者是没有社会地位的， 被士大夫阶层所轻视。一般书香门第之子绝不允许从事各剧种的演员工作，有钱的人家可以做票友，只能成为个人的兴趣爱好，取取乐而已。朱旭虽然热爱艺术，他也绝没有要去做演员的想法，至于长大他做什么，还没有到他选择职业的年龄。父亲就不同了，父亲早早的就按照传统的观念构思起来了。过去有句话叫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般的人家都希望自己的子孙不是做学问成为著书立传的人，就是能够在仕途上求得发展。父亲也是这样盼望周旭能够在官场上成龙。到了青少年时代，虽然朱旭渴望自由，渴望不受父亲的约束，渴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在传统观念的包围下，他得不到各方面的支持。正在矛盾徘徊的时候，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8年，从春天到冬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万老百姓敲锣打鼓欢庆着，迎接中国共产党解放军进城。北京这座古老的名城和平解放。由于时局的关系，一时断了家里的经济供给，生活发生了很大困难。那时朱旭正在北京的教会学校圣心中学读书，学校的管理陷入瘫痪状态，暂时停课，等待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18岁的朱旭又兴奋又困惑，困惑的是对于今后的生活前途的发展还是个谜，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一个蓝图。兴奋的是换了一个新天地，让他浮想联翩，产生着许多新的梦想和希望。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很多旧的观念开始更新，其中包括原来父母亲要求他将来求得一官半职的想法被他摒弃了。他决定离开圣心中学，投身到革命的行列里，毅然投入华北大学第三部戏剧系学习。戏剧系主任是驰名中外的《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蔚然先生，这是培养一批新艺术干部的学校，从此改变了朱旭一生的命运。华北大学对学生实行的包干制待遇，发衣服，发鞋帽，管吃管住，对于像朱旭这样的穷学生来说，解决了吃饭的大问题，一时让朱旭感到无忧无虑，十分洒脱。同学之间没有攀比，大家都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因为校方严格要求一律穿校服，不管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必须穿学校发的延安时期解放军穿的灰色粗布军装，和农村妇女做的毛边底黑布圆口便鞋，不许穿花里胡哨的衣服和鞋。吃的是大食堂做的小米饭，宽粉条熬大白菜，每逢节日的时候改善伙食，吃顿白面馒头，不限量管饱。朱旭正处于长身体的发育时期，是能吃的年龄，和他一般大的年轻小伙子聚在一块儿比着吃，吃馒头用筷子穿成串儿，看谁能吃几串，吃米饭把空碗摞起来，看谁能吃几尺高。朱旭虽然不是第一名，可也绝不是最后一名。食堂由班干部轮流管理， 轮到朱旭管理的时候，他增加了一份香油醋拌咸菜疙瘩，大家和香油久违了，偶尔拿它就一次窝头吃，那甭提多香了。这顿饭的粮食消耗量大幅度上升，食堂管理员招架不住，急忙找朱旭谈话，取消香油拌咸菜的供给。朱旭冒了这么一回尖儿以后，再也不敢自作主张加菜了。第二天，食堂就恢复了粉条熬大白菜了。在学习上，每个班分成若干小组，由班干部分别负责生活、学习和宣传。每周都有黑板报报道学习情况、学习收获、感受等等，内容很丰富。每班都配有两三位辅导员，采取的教学方法以自学和小组讨论为主。每周都有大课一次，所谓的大课就是全校同学都聚在大礼堂听有名的专家做大报告。例如胡绳做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艾思奇做大众哲学的报告等等，然后进行讨论。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班辅导员再做补充或者解释。这是第一阶段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学习。第二阶段是艺术理论学习，主要研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书，指明艺术发展方向，端正艺术创作态度，实际是对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进行一次文艺整风，统一思想认识。第一阶段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选定剧本进行排练和演出。朱旭有生以来演的第一个话剧是《生产长一寸》。在后半个学期，最使朱旭难忘的一件事是1949年7月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预备会，也是首次举行的全国文艺界盛大的集会，全国各省市的知名艺术文学工作者云集一堂。上午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华北大学戏剧系的同学有幸参加了这一具有历史性的大会，全校师生都十分兴奋。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这场大会给朱旭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朱旭又是如何克服口吃的毛病的？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朱旭妻子宋凤仪所著的《老爷子朱旭》，本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官民之事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这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

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0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莎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上集当中，雷恩等人从一个废弃的房间里救出了一个自称叫哈姆内特·塞德拉的人，于是这个哈姆内特给他们讲起了他的孪生兄弟威廉是如何作案的。他写信告诉了我殴打格里维尔的事，塞德拉博士无力地说，我才知道为了追寻文件他已经走火入魔了。上天眷顾，我同意了威斯先生的提议，不久前来到美国。我想如果有机会找到威廉，就可以阻止另一桩罪行，所以我搭早一班的船来到纽约，在报上的私人通讯栏上登广告。威廉很快就和我联络上了，到我用假名赞助的廉价旅馆来见我。他告诉我，他在威斯切斯特用旧的假名字阿莱斯博士租了一幢房子，他已经找到了萨克森的书，可是运气不好，因为萨克森的遗嘱交代要把这本书转赠给布列颠博物馆，还一直没办法拿到。他还告诉我，他雇佣了一个名叫维拉的小偷闯进萨克森家去偷书，可是维拉搞糊涂了，偷了一本毫无价值的赝本书。威廉后来匿名把书寄回去了，他不耐烦极了，告诉我博物馆处于闭馆整修状态，贾格尔版真本书和其他书都捐给了博物馆，他一定得潜入博物馆。我看他贪心得快发疯了，想办法要打消他的念头，情况越发不可收拾，我自己快要变成博物馆的馆长了，但是威廉依旧固执，我们的谈话没有任何结果，他离开了。雷恩缓缓地说， 我猜，有天晚上，你暗自拜访了你弟弟家，你就是你弟弟的管家所说的蒙着头的那个人。对，可是没有用，我很担心，恐惧的头脑发昏，我的处境很难堪，您知道的。英国人深深地吸了口气。贾格尔被偷时，我立刻知道威廉一定是那个戴蓝帽子的人，可是显然我什么都不能说。当天晚上，威廉暗地和我联络，高兴地告诉我，他出乎意料地真的在萨克森家的贾格尔真本书的书皮里发现了那份文件。现在书没什么用处了，他会把书送回去，毕竟他不是什么小偷，他把自己1606年的贾格尔，我做梦都没想到现在这本书还存在，天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留在失窃的贾格尔的位置上，一同安抚自己的良心。还有，我猜他觉得这样可以延缓盗窃的事被发现，这本和1599年的封皮非常相似。那你被软禁又是怎么回事？萨姆咕哝着说，这事儿怎么发生的？ 塞德拉博士咬咬嘴唇，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他做得这么过火，他趁我不注意时把我抓起来，这就是我的亲生弟弟。上个星期五，我在塞尼卡旅馆收到一封信，约我到泰里镇附近秘密会面，不在他自己的房子里，他神秘兮兮的，我也没有怀疑过他，因为他停下来，眼睛模糊起来。反正星期六早上，我在博物馆向乔特博士道别后，就去见了他。这真是有些不好受，各位。他攻击你？ 鲍林厉声问。 是的。这人的嘴唇发抖。真的绑架我的，正是我自己的弟弟。他把我的嘴塞起来，五花大绑，丢到肮脏、臭烘烘的洞里。其余的，你们都知道了。 可这是为了什么？ 萨姆问。 我有点搞不懂。 塞德拉耸耸瘦削的肩膀。 我想，他怕我会告发他。我气急败坏的时候，曾经威胁要找警察抓他。我想，在他带着文件离开这个国家之前，他不想让我挡路坏他的事。你的单片眼镜在阿莱斯家被发现，我现在知道他是被谋杀的。 萨姆冷硬地说， 把那件事情解释清楚。 我的单片眼镜，哦，对了， 他疲惫地摆摆手， 报纸对这件事情也大做文章，我可以解释，是威廉从我这儿拿走的，当时他说他要回去屋里拿文件，他把文件藏在那里，然后想溜走，但是我猜他和凶手碰上了，单片眼镜大概从他的口袋里滑出来，他挣扎时被打烂了，毫无疑问他是因为拥有文件被杀的。 那么文件就在杀你兄弟的凶手的手里了？ 还有别人吗？一阵短暂的沉默，多诺霍真的老实地睡着了。他的鼾声像一阵枪声，加重了沉寂的感觉。佩辛斯和罗威面面相觑，两人都站起来靠在床的两边。但是秘密呢，塞德拉博士？罗威说着，眼里一片炽热。你不能就这样不说清楚呀，佩辛斯叫道。床上的人微笑地看着两个人，然后轻声说， 原来你们也想知道，如果我告诉你们这个秘密和莎士比亚的死有关呢？ 莎士比亚的死？什么什么？罗威粗鲁地说。可是一个人怎么能写自己的死呢？ 佩辛斯问。非常重要的问题。 英国人痴痴地笑起来，忽然在床上换了个位置，眼睛里燃烧着火焰。 莎士比亚怎么死的？ 没有人知道， 罗威嘟囔着说。 但是有一些从科学角度出发的揣测，我记得在一份旧的蓝色杂志上读到过一篇文章，他谈到莎士比亚的死因是几种疾病的综合，伤寒、癫痫、动脉硬化、长期酗酒、胃炎、脊髓结核，还有天知道别的什么，我想总共有13种吧。 是吗？ 塞德拉博士低声说， 真有意思。根据这篇旧手稿，他停了一下，莎士比亚是被谋杀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阵沉默，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英国人的脸上挂着淡淡的怪异的笑容。 这封信好像是莎士比亚写给一个叫威廉·汉弗莱的人的。 汉弗莱？ 罗威轻声说。 威廉·汉弗莱？我唯一听说过和莎士比亚有关的叫汉弗莱的人是奥扎厄斯·汉弗莱。1783年他受雇做一幅莎士比亚的炭笔画像。雷恩先生，听说过这位汉弗莱吗？ 没有。这对莎士比亚学者而言是个新名字，塞德拉说。这 好啊，罗威兴奋地说，眼睛瞪得斗大。 WH？ 对不起，什么 WH？ 14行诗集中的 WH。 这倒是引发灵感的想法，有可能，这一点从来就没有定论。反正我们知道，威廉·汉弗莱是汉弗莱爵士的直系祖先。 佩辛斯敬畏地说，这就解释了这本藏着信的书怎么跑到汉弗莱家族里去的了。 正确答案，显然汉弗莱是诗人亲近的朋友。 年轻的罗威跳到床脚边，你一定得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他喘着气。 这封信的日期是什么？什么时候寄出的？ 1616年4月22日。 天哪，莎士比亚死的前一天。你看了信没有？ 很遗憾，我没看见。但是我弟弟告诉我了，他忍不住。 塞德拉叹息着说， 奇怪吧，在这封信里，他告诉朋友威廉·汉弗莱，说他快要沉溺了，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他相信有人在用毒药慢慢地害死他。第二天他就死了。 哦天哪， 罗威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揪着领带，好像快要被掐死了。 被毒死？啊？ 巡官摇摇头。 有哪个家伙要毒死那个老头啊？ 佩勋斯僵硬地说，看来我们得侦破300年前的谋杀案，然后 怎么样，佩勋斯？ 雷恩的声音有些奇怪，他颤抖了一下，避开了雷恩的视线，转过身去。佩勋斯萨姆小姐忽然性情大变，巡官为此忧心忡忡。他吃饭像小鸟，睡得很少，日复一日往返于萨姆家的公寓和办公室之间，像个苗条的女鬼，脸色苍白，满腹心思。他偶尔会抱怨说头疼，回房间待上几个小时，从房间出来时，他看起来还是那样疲倦沮丧。 怎么回事？ 有一天巡官狡黠地问道。 和男朋友吵架了？ 和戈登？胡说，爸爸，我们之间只是非常好的朋友，何况最近他在不列颠忙，我很少看到他。巡官咕哝了一声，焦虑地看着他。那天下午他打电话到博物馆找戈登罗威说话，但是年轻人一副心无旁骛的典型书呆子口气，不知道，他想不出来为什么。巡官挂上电话，成了一个手足无措的父亲。但在接下来的一天，他让布劳迪小姐的日子非常难过。泰里镇医院的事情过去后大约一个星期，佩辛斯穿着崭新的亚麻衣服出现在父亲的办公室里，看起来比较像从前的模样了。我要出去兜兜风，他说，一边拉上白手套。去乡下，好爸爸，介意吗？ 不会的，好好玩，自己去吧。 巡官赶忙说。佩辛斯看看镜子里自己的脸，当然，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呢？ 我以为罗威这孩子，佩蒂，他冷落你了，对吗？ 爸爸，毫无疑问，他非常忙，何况我为什么要在意呢？ 他轻轻地吻了一下巡官的扁鼻子，飘出了办公室。巡官狠狠咒骂了罗威顽固的脑筋，用力按铃呼叫布劳迪小姐。佩辛斯一爬进楼下的跑车，启动引擎，不在乎的神情就消失了，眉宇间的皱纹此刻更深了。他经过第五大道的不列颠博物馆时，瞄也不瞄一眼，但他停在66街街角等待绿灯时，忍不住看了一眼后视镜，当然没有什么可看的。他叹了一口气，继续往前开车。通往泰里镇的路途又远又寂寞，他戴着手套的手抓着方向盘，漫不经心地开着车，眼睛注视着马路，可是思维却在遥远的地方。他在镇中心的杂货店前停下，走进去翻阅着一本电话簿，问了店员一个问题，又走出去。他继续开车，转入一条狭窄的小街，慢慢滑行，一边查看门牌号码。5分钟以后，他找到了要找的目标，一幢破旧的平房，前面的花园杂乱无章，篱笆摇摇欲坠，爬满藤蔓。他走上门廊，按按门铃，粗哑的门铃声传到屋内，一个眼神疲惫的中年女人打开了纱门。她穿着皱皱的便装，双手通红，滴着肥皂水。 什么事啊？ 她尖声地问，一边打量佩辛斯，有种防备的敌意。 马克斯威尔先生在家吗？ 哪一个？ 不止一位吗？我指的是不久前替阿莱斯博士管家的那一位。 哦，我哥哥。 女人哼了一声， 就在这等吧，我看看他在不在。 女人消失了，佩辛斯叹息着坐在布满灰尘的摇椅上。过了一会儿，满头白发高高的老马克斯威尔出现了，他正往汗湿了的内衣上套一件外套，干瘦的脖子光溜溜的。 萨姆小姐， 他用嘶哑的声音说，疲倦的小眼睛扫视着街道，看看是否还有其他人。 你要见我？ 你好，马克斯威尔先生。 佩辛斯神情愉快。 不，我一个人来的，能坐下吗？ 他坐在一把摇晃的旧椅子上，椅子上的漆像烧灼的皮肤一样掉落了。他焦急地打量着他。 我猜你听说爆炸的事了。 是啊，小姐，真可怕。我告诉我的弟弟和弟媳，我的命运真好。如果那天你们没来叫我离开，我一定被炸成肉酱。 他紧张地咽着口水。 他们查出来是谁干的了吗？ 下集当中，佩辛斯通过和马克斯威尔的对话，突然发现他们在调查之中遗漏了很重要的信息，而这一信息似乎才是整个案件的关键。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沙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回到了布达拉宫，在雅鲁藏布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份神秘礼物引发白宫火灾警报，一场破冰之旅势在必行，却又步步惊心。乒乓外交，绝密飞行，这一场世界外交史上的登月行动背后，那些逆流暗中涌动。一份中美联合公报引发重重修改，长达22年的隔绝之后，中美两国又将如何牵手？档案为您揭秘共和国档案破冰之旅。 1971年12月24日晚上，圣诞夜的祥和气氛笼罩着美国首都华盛顿。在白宫，美国第一家庭也在过节，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家人正在享受着节日的欢快。可是忽然之间，安保室里的红灯频闪，白宫着火了。火源在哪儿呢？白宫的特勤人员迅速查明，火源竟然在总统家庭聚会的那个房间。说时迟那时快，特勤人员立刻就冲进了房间。奇怪，所有的人都好好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不过仔细一闻，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以前从来都没有闻过的浓浓的酒香。就在安保人员惊魂未定之时，总统手里拿着一样东西，笑着说话：对不起各位，实在对不起，是我们的试验搞砸了。来来来，你们也来尝尝这酒，真是好喝，它的名字叫茅台。当班的特勤人员是不可以喝酒的，但茅台这个名字大家早就已经不陌生了。听说这是基辛格博士专门从中国给总统带回来的礼物。而再看看总统那发红的脸色，明显是喝大了，莫非是总统大人酒后失态竟敢玩火？这还了得。当天担任白宫安保组组长的是个严肃的特工，他上前一步说道：对不起总统先生，恐怕您必须告诉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据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女儿回忆，他们当时正在二楼的一个餐厅吃饭，他们早就听说过茅台酒，知道这种酒很烈，但是也很好喝。于是我们突发奇想，想做个实验，看看茅台酒是否能点燃。没想到真的点燃了，白宫有很多烟雾探测器，一下子全部都响了起来。 为了试验酒的烈度，居然把茅台给点了。这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即便是贵为总统的千金，对于那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尼克松的女儿们了解的还是太少了。自从5个月前尼克松要出访中国的消息公布以来，父亲的很多举动都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好奇。比方说，除了喝这种一点就着的烈酒以外，尼克松还经常像这样拿着两根小棍儿，试图去夹起桌上的塑料球什么的。 直到1972年2月21日，当尼克松在出席周恩来总理为他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轻松自如地使用起筷子，并且让周恩来总理都大为赞叹的时候，女儿们才明白，父亲这几个月以来苦练的究竟是什么功。 喝茅台，练习使用筷子，这说明尼克松已经心里有了底。可是要搁几个月前，他连想都不敢想，前往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对于尼克松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破冰之旅。那么这里所说的冰到底是什么呢？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尖锐对立，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 造访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共领导面对面的磋商、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等等。在当时，这些还只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秘密规划的一个美好愿望。国会会如何反应？反对党会如何反应？公众舆论又会如何反应？对于这些横亘在面前的坚冰，尼克松心里真的没底。到底是能冲破冰山抵达彼岸，还是反而被冰所困，进退维谷呢？ 面对冰山，尼克松暗下决心，志在必得。尼克松为什么这么坚决呢？因为他已经从中国方面得到了肯定的信号，这些信号恐怕至今为止仍然是中美之间最为脍炙人口的故事。 1971年3月28日，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是中国在与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举办六年之后第一次在世界级比赛中亮相，引起了轰动。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场球赛却意外地促成了中美运动员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比赛期间，美国队三号队员科恩误上了中国队的车，中国队队员庄则栋主动向他问好，还送给科恩一面杭州织锦作为礼物，科恩则回赠了一件印有和平标志的 T 恤衫。 这次美丽的搭错车让毛泽东十分的高兴，他说这个庄则栋不仅球打得好，他还懂点外交呢。4月6日晚上11点多，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三天以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行15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一消息立刻成为世界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的重要内容，连尼克松都感叹从未料到对华接触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实现。4月14日，周恩来对来华访问的美国乒乓球全体队员说，你们这次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 球赛可真精彩，球场外的这场乒乓外交更精彩。中国人宣布中国的大门是向美国人民敞开的，美国方面很快做出反应，就在同一天，尼克松发表声明，宣布结束已经实行了20年的对华贸易禁令。就这样，小球转动大球，中美改善关系的契机通过小小的乒乓球打开了。 接下来的事就顺理成章了。1971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派遣总统特别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秘密出访北京，与中方进行预备性会谈。这事儿之前在美国国内知道的人不超过5个。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为尼克松出访中国顺利打了前站。7月15日，尼克松发表访华公报，舆论哗然。 在发表完公报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971年7月19日，尼克松就召集了所有白宫总统办公室的成员，在罗斯福厅召开了通气会。在会上，尼克松放了狠话，我们一起来看看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的解密档案。尼克松阐述了他访问中国的意义，这看上去也许有些滑稽，因为我曾是最不看好与共产主义国家发生关系的总统，我去中国为的是对话，而不是意味着我们就站在他们一方了。但是各位，我们必须清楚，这是一个拥有世界1/4人口的国家，现在它还不是，但25年之后它必是能够影响世界的力量。如果我们不当机立断结束对这支力量的孤立，事态将是很危险的。我们要做的不是为了下一个4年，而是为了下20年以至更远。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 这些话是从一个总统嘴里说出来的。我们控制不了国会，但我们可以控制内阁和工作人员。不要担心，你说你不知道相关情况，媒体就会不尊重你，因为你本来就不知道。没错，媒体最喜欢的是爆料，但媒体最看不上的是那些嘴里跑肚拉稀胡说八道的。这是涉及到中美双边关系和利益的事，任何自作聪明的举动都只会导致吃不了兜着走。访华公告发表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各个政府部门、公众舆论都积极响应，表示支持，而国际方面也大多给出了高度评价。毕竟历史车轮前进了脚步是大不重。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启程前往中国。尼克松的这次访华可谓是阵容庞大，随行人员多达391名，而这还是经过了双方多次协商大大压缩了的数字。20多小时后，他就将和周恩来进行历史性的会面。那个镜头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在那次经典的握手之前还发生了些什么。白宫为尼克松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尼克松将他的中国之行称作登月行动。在离开夏威夷时，当地的高中生举着牌子提醒总统 Be a nice guy with Joe Enlai， 在周恩来面前要表现得好一些，并祝他好运。在空军一号上，总统的顾问们抓紧研究中国问题，尼克松六次对他的随行说，在我下飞机的时候你们也跟着我。我和周恩来握手的镜头要让全世界看得更清楚。无数镜头定格住了这个历史的瞬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美利坚合众国第31届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北京东郊天主机场。尼克松携夫人率先走下舷梯，向在机场等候的周恩来总理伸出手去。这就是那个经典的时刻，跨越大洋的握手。随着这次握手，自1969年上台以来，尼克松筹谋了将近一个任期的大事也终于浮出水面，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帷幕就此拉开，同时更引出了那段脍炙人口的握手典故。这段典故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但主要的内容是相同的，都涉及到一个人，美国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这张照片是杜勒斯在参加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不顾国际通行的外交礼节，拒绝和周恩来握手，极大的伤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感情。在会议间歇期间，杜勒斯看到中国代表团走进休息室，扭头就出去了。为此，尼克松在走下飞机的时候特意先把手伸出去以示诚意。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到访的当天下午5点58分到6点55分，周恩来总理与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会谈中还特意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由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解密的谈话记录。周总理说，今天我们握了手，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当年可不愿意这么做。尼克松回答说，但您说过您并不想与他握手。周总理说，没必要，我会的。尼克松立刻不失时机地伸出手去，说了一句，让我们握手吧。这一天的两次握手凝聚着中美双方为了改善关系所做出的多少努力，横隔在中美两国之间22年的坚冰终于被打破。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为了尼克松一行举行了欢迎晚宴。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新影的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里面的片段。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 代表中国人民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我们希望通过双方阐述的交锋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Mr. Prime Minister and all of y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this evening, on behalf of all of your American guests, I wish to thank you for the incomparable hospitality. 因为身体原因，已经有20年滴酒不沾的周总理，在那一天的晚上也破了例。面对尼克松的敬酒一饮而尽，他与美国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都碰了杯。在欢迎尼克松总统的国宴上，周恩来特意安排军乐队演奏了一首赞美美国自然风光的美国民歌《美丽的阿美利加》。尼克松听到之后大为感动。尼克松在晚年撰写回忆录时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当我听到这首我熟悉的美国民歌时，心头不禁涌起一股暖流，因为这首曲子正是我在就职仪式上选择演奏的乐曲。而在这悠扬的旋律陪衬下，尼克松也给了中国一个惊喜。 在当晚的答谢致辞中，尼克松引用了毛主席的诗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说，今天我们不争一万年，我们只争朝夕。 周恩来如何通过熊猫外交巧妙拉近中美距离？两张公开发表的照片，同一个没有露面的人，中方新闻宣传工作如此谨慎，究竟为何？本案继续讲述。 无论对于尼克松还是对于他的夫人，1972年2月21日这一朝一夕过得都犹如成真的美梦。在这次晚宴上，周恩来总理指着桌子上用来招待国宾的熊猫牌香烟，对尼克松的夫人帕特里夏说：夫人，我要把这个送给您。尼克松夫人一时半会儿没明白过来，对周总理说：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不喜宴。周总理微笑了一下：夫人，我不是请您抽烟，而是要送您熊猫。据说尼克松夫人在宴会现场竟然高兴地向尼克松喊道：天哪，你听到了吗？总理要送大熊猫给我们。大熊猫是真的大熊猫。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可爱吗？这两位就是大熊猫星星和玲玲，此后不久他们就远赴大洋彼岸，就此成为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使者。国际舆论纷纷赞扬周恩来用两只熊猫就穿透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隔阂，拉近了两个国家的距离。中国人真是把美国人给琢磨透了。当然不可能所有的声音都是正面的，对于尼克松访华有一个人就很不高兴，就是他，蒋介石。通过分布在美国国会里的访华势力，台湾国民党政府大肆制造舆论，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去中国的，是去给毛泽东叩头的。消息传到毛泽东这里，毛主席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嘛。那么这个围，毛泽东究竟是怎么解？1972年2月21日下午2点，尼克松一行刚刚住进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周恩来总理就接到了通知，毛泽东主席要马上接见尼克松。 下午2点50分，中南海，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在会谈中，毛泽东坦言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写得不错，美国大选时他投了尼克松一票。毛主席还对尼克松说：就你个人来说， 可能你不在打倒之列，然后又指基辛格，他也不在，如果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吗？ 而当谈话结束，双方起身握手的时候，尼克松对毛主席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主席的回答是，我就不送你了。考虑到主席的身体原因，原定的会面时间只有15分钟，但毛主席给足了尼克松面子，谈了1小时05分钟。有关这次会谈的每一句话，东西方的政论家们都曾做过详尽的解析，而在这里我们想关注的是另外一个细节。由于毛泽东主席接见尼克松属于临时决定的突发事件，事先来不及通知美国代表团，因此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新华社当晚8点半以前先不发稿，照片与美联社共享，让美国媒体先发。这个周全的安排让尼克松的新闻秘书齐格勒非常的感激。不过在这照片发表里面还有不少的讲究，这是非常经典的一张照片，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张照片实际上是经过处理的，两个人的中间翻译被去掉了，而且当时尼克松背后其实还有一个人，在照片发表的时候也被裁掉。我们再来看看这张照片，毛主席与尼克松会谈，中方这边列席的是毛主席，翻译彭文生，周总理，美方列席的是尼克松还有基辛格。请注意，从照片上可以依稀看出基辛格的旁边还有一个座位，而且这个座位上当时也是有人的，但同样被裁掉了，而且跟上一张照片被裁掉的是同一个人。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照片中，这个始终没有露面的人是谁呢？就是他，温斯顿·洛德，时任基辛格特别助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尽管后来曾做过美国驻华大使，不过在当时温斯顿·洛德的职位并不高。在毛泽东接见尼克松会谈中，他的职务是书记员，这就奇怪了，一个小小的书记员为什么一定要裁掉呢？温斯顿·洛德之所以不能出现在高规格的照片上，原因很简单，给一个人留面子，谁呢？这位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智。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声音记录历史，我是北京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延庆汉传传承人丁师所。 伴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当记者置身于2016年元宵节延庆花卉的现场时，虎虎生风的舞狮子、舞龙、高跷、秧歌等特色项目正轮番登场。记者发现，在众多花卉项目表演中，就有好几支国家级非遗项目延庆汉传表演队的身影。而作为这个项目的市级传承人之一，如今68岁的丁石锁正是辅导老师。 那是船呀，全是木质的，